刻薄的掌心，微笑更僵硬，然后移开了眼睛。哦，空气刚亲我嘴一滴的你，可惜曾经那么甜的关心，用力的感情，我该怎么去剪辑？还没开口说了再见，你就先回首，还没习惯拥抱，于是我们就错过。爱我怎么不开口说爱我？哦，望着眼眶说着放手，你有没有可以忽略或看透？一颗心正在慢慢的降落，无所谓陨落或彻底沉默。哦，点头，你坚强却坚强的点头，这道理我必须要能懂。慢慢懂，残酷接受，软转身，再添一道伤口。那么甜的关心，用力的感情，我该怎么去前进？还没回首，还没习惯拥抱，于是我们就错过。爱我怎么不开口说爱我？ 怎么可以抢走我玩具啊？ 你那么爱玩，为什么不自己下载来玩？ 小时候妈妈没有告诉你就不可以抢人家玩具吗？ 妈妈没有告诉你不要随便拿人家手机吗？ 我哪有随便，我经过你同意吧？ 你有问我吗？ 12:09，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来到了11月25号，11月25号呢有一位生日寿星，那这位生日寿星呢，我们请美丽的华人女单广播界女神玛丽姐姐来念她的生日留言。 家家人土土，家人土土，家家家，生日是1125。今年的我失去了我的父亲，我希望我可以从失去里面振作起来，可以快一点。 也希望我那个一直不顺利的事业可以顺顺利利，我可以找到一份好的主管与同事的工作。然后呢，我想要点一首歌曲，是韩剧《请回答1988》里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亲爱的，别担心了》，谢谢。 Happy birthday！ 그대여아무걱정하지말아요우리함께노래합시다그대아픈기억들모두그대여그대가슴에깊이묻어버리고지나간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있죠노래하세요후회없이사랑해노란말해요그대는너무힘든일이많았죠새로움을잃어버렸죠슬픈얘기들모두그대여그대탓으로훌훌털어버리고지나간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우리다함께노래합시다후회없이꿈을꿨다말해요지나간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있죠다함께노래합시다후회없이꿈을꿨단말해요지나간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있죠 今年你失去了些什么，又得到了些什么呢？ I swear you're giving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ope you're lying next to somebody who knows how to love you like me. It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Every now and then I 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 S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有人愿意要跟我们讲话了。嗨， 晚安。 你好， 台北洪先生。 洪先生愿意跟我们说话。 对对对对，但我可以问你一下，你们艾丽会专访艾丽吗？还有阿娥姐吗？ 为什么要专访？对对啊，为什么要专访阿娥姐啊？ 因为她有出新书。 哦。 她那出那本书好像叫是《靠你妈的关系》。 哼。啊？ 听起来好像在骂人哦，故意的。 对对对。 应该不会， 问一下而已啊。 应该不会哦。 为什么不会访问阿娥姐？ 因为阿娥姐好像想上三餐的样子吧？ 哦，真的、啊？ 我知道她想去三餐玩。 嗯， 是的。 好， 那艾莉呢？ 艾莉会啊，艾莉、就是、 艾莉会 吗、 哦？ 艾莉不会吗？ 不是不会吗？ 哦，你是认真的、哦？ 对啊。 你是认真的、哦？ 对啊。 可是艾莉身为你的制作人，她允许你这个样子吗？ 我下礼拜会访艾莉啊，下午三点会访艾莉啊。 对啊， 哦，那晚上呢？ 不会啊， 因为哦 ，OK， 好吧，哦，尽量想办法三点起来看听看看。 嗯，应该都会有人帮他录音吧？我觉得。 哦 ，OK，OK， 好好， 晚安了，洪先生。 好， 拜 拜， 拜 拜。 可是艾莉每次出书不是都是目标就是要全雷达吗？就是所有电台节目我都要上。 可是我不知道他这次排了多少，哎、欸，我没有问他。 嗯， 反正他会上光宇哥，他已经最快就上光宇哥嘛。 对啊。 七，哎、欸。哎，我不知道，我不是他的经纪人。最还只是小鬼，而最是察言观色，看着谁又不开心，要用心顺着前辈，他们才会聊得更来劲啊。各种社交场合我真想全部放掉，回家躺着然后睡醉酒的觉，再继续社交我求口料，会得被操控板起脸口，想想多可笑，别跟前辈起冲突，牛眼跟我说学长都是对的，爸爸男哥跟我说他们有谁靠饶舌过生活， BR 跟我说不让做人后没出路的例子我看得多。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我还是做音乐。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我还是做音乐。我活得好累，活得好累，我是虚伪，活得好累。这个圈子太多心机，经济效益当然先摆第一，社会倾听我们战战兢兢的心情，大家都是好朋友，他们总说着，但当资源来的时候他们紧握着不放手，当我又得罪了谁才发现其实那个谁又讨厌谁，然后骂我责怪我说我不会看脸色，哎，你自己心胸狭隘还对我严苛，我在心里说着嘴上陪着不是如此，一时真实过着日子久了也算舒适，讲到做人其他不用理会，唯一的原则虚伪。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 做人好累，我还是做音乐。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做人好累，我还是做音乐。我活得好累，我超虚伪，活得好累。都是前辈，哎，都是前辈。 下一通， 间谍放送。 金曲制造机 Bruno Mars。金曲情歌王 Bruno Mars。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baby? It's warming up, seems like you're ready for more, more, more. Let's just kiss till we're naked. Ooh, Versace on the floor. 都在等火星人布鲁诺最新专辑24K魔幻华纳。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人的一生有长嘛有短，爱对社会付出甲贡献，人生才活了有价值。阮是食品卫生志工，总是徛伫第一线，为食品安全来把关。志工招募，邀请你加入。甲阮来斗阵，牵手互食安，健康生活无负担。网络关键字：食品卫生志工。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铁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鲁湾开始。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一碗装满遗憾的眼泪拌饭，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 华人女单，你怎么可以在节目时间看 A 片呢？ 因为没人知道。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12:3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青春点一点，在每天凌晨的午夜的12点钟到2点钟的2个小时，一天的一开始。 Cadillac, you're my number one, baby, it's true. could be good going on now with it, on now with it, but it only got quarter past two. Baby, you should recognize I get paralyzed, analyzing your every move. Baby, you my angel, won't get your hello, never be without one. All this conversation's all you ever need. Cross these constellations for every can see. Always captivated in your track and beam. All I got without you, not the same. Baby, I'm curious. Baby Baby， 嗨，你好。 那个我是阿维。 阿维哦。 嗯。 阿维你好，阿维要跟我们说什么？ 那个我可以点歌吗？ 你要点什么歌？ 那个苏打绿的《再遇见》。 为什么要点这首歌？ 因为我生日快到，可是每次都遇到断考。 阿维 希望 你还要断考？ 阿维几岁啊？ 我国中。 国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二年级。 国中二年级，哎，阿维，国中二年级的你，现在班上有几个同学呢？ 应该31。 31个同学，那你座号几号？ 8号。 8号。 对啊。 嗯，那你最好的朋友座号几号？ 16。 16号。 嗯， 那你跟24号好吗？ 没有哎。 31呢？ 也还好。 嗯，那我如果拒绝你的点歌，你会觉得很靠北吗？ 不会啊。 那我拒绝你，再见。 好吧，拜拜。 拜拜， 断考加油了，阿维。 To be sensible,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so it's time to get away. It's time to get away from you. I'm dying to get away. I'm dying to get away. And next time we'll talk it over. truth is, I was shocked. 9:42，青春点点点。当你无 聊的时候，今年台湾也有红白吗？ 台湾的红白， 去年是第三年哦， 才第三年而已吗？为什么觉得做很久啊？ 第一年不就是有林志颖嘛？我记得。 嘿。 然后第二年有，就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爆点之类的。 哈，我完全不记得嘞。我去年过年在干嘛我都不记得了。 去年过年就在家吃饭吧，我想。 哈， 我来，因为有人在讲日本红白，我就想说，欸，今年台湾红白还有要做吗？ 023639955，嗨，你好啊！ 嗨，马克、玛丽， 嗨， 我是阿宝。 你是来拯救我们的阿宝吗？ 我想说，我现在我在做饼干了，我快睡着，然后怎么现在打电话受不了了？ 所以你都深夜做饼干哦？ 就是有订单要赶的话，就会因为我本来就也不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 阿宝， 怎么那么好笑？好激动哦！ 我自己查了，台湾的红白已经做了六年了，如果今年再做是第七届了， 啊， 天哪， 你可以来闲聊。 阿宝每天的行程是怎么样呢？你做饼干现在要做到几点？ 我今天好累，我今天做大概要做到可能三四点吧。 在你们现在是有店面吗？ 没有欸，我网络行销，所以我就是自己在家里搞这样子。 哦， 对啊，等一下哦。 要在家里做到三四点，然后什么时候睡觉呢？ 就是可能弄弄立刻倒头就睡这样子。 那阿宝不洗澡吗？ 阿宝洗过澡是去做，不然会睡着的。 那阿宝睡觉会睡到几点？ 管超多。你刚刚问阿宝喜欢用什么睡姿，都用什么睡姿睡着？ 我睡姿像尸体一样，我不会动，我就会躺平，双手合十在胸前加一个娃娃这样。 双手合十在胸前，你认真的吗？ 没有啊，就是可能双手交叉， 抱一个娃娃， 然后手会就交叠在我胸口，对。 所以你是正，你是仰躺，然后可是抱一个东西，可是这样子 可能夹在左胸、左腋下或是右腋下，随便看今天哪一个位置。放一个熊熊这样子， 可是在胸前，就是仰躺胸前有东西夹着，不是传说容易做噩梦吗？因为东西就是压在你的胸口上。 我 有这种 说法，不太常做噩梦。 你说你不太常做， 我非常常做梦，但是我很少做噩梦，我的梦都是很天马行空的那一种，很夸张的。就是会很容易跟现实搞在一起，然后会就超夸张，然后醒来都不会忘记，就觉得天哪，我好累哦。一看这怎么下午一点半了，整晚没有睡，感觉很累。 所以一睡会睡到下午一点半吗？ 可能如果今天四点睡，我不要叫我的话，我也许也可以睡到个一两点， 差不多吧。 对啊， 就睡满八小时啊。 我要早睡也很难呢、欸，我也不知道。 四加八不是十二吗？ 那你说四又多了一点嘛，然后十又多了一点，不是多了一点 啊？ 四点睡是我们希望四点睡，可是 四又多了一点，四点十五再多一点是十二点十五啊！你为什么要为自己的懒 好严谨哦？ 多睡早借口呢？ 就睡满八九个小时嘛，你就这样算好了嘛？ 啊、我觉得八小时对我来说不太够哎、欸。我就是可以睡很厉害的那一种，很强，很会睡。 那 可是我另外的朋友更会睡。 那阿宝都穿什么睡觉？ 你要 好像职场性骚扰、 啊、小朋友想知道吗？ 小朋友都很想知道阿宝姐姐穿什么睡觉，对不对？ 对。睡衣啊，真 是不敢进一步问了 吗？ 不是啊，就是因为华人女单用一个很鄙视的眼神看着我。 没有想问，就是你要细问到什么细节嘛？ 我怕我再继续讲下去的话，就是会被投诉，所以我就打在这里。 我是也没有不敢讲啊，只是我觉得，哎、欸，我很多朋友在听，好像有点丢脸。 那你的朋友都知道你穿什么睡觉吗？ 他们应该就是不知道，所以才不想让他们知道啊。 哦，那你有多少朋友在听？ 我随便想一想，应该就有四五个吧。可是不知道有没有每天，但几乎都会听录音档之类的。 那他们都是在做什么的？ 因为我们是学设计的，所以朋友可能就是设计师啊，或是之类的，就是大家可能也都是晚上不睡觉那种人。 哦， 干嘛失望？ 不是 哦，对，我今天有个小进度可以来报告，我的澳洲的朋友今天又有新的小分享，我真的觉得他太夸张了。因为他去看房子，因为他那个房间人都搬走了嘛，所以他就想说，哎，那看看就是之后的工作可能会换到比较看方便的地方，他去看房子，然后就遇到他们家的那个西班牙人，然后那人就问他说你去干嘛什么，他就说、哦、我去看房，他说你要搬走，不要，你不要走，这房子里面就是他们那家里二三十个人，他说我只是喜欢你，就是我最喜欢你，就你不要走 ，I like you 这样子，他就说很宝，我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就是大家都一直跟他就示爱， 大家都爱他，好棒哦！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也是不太理解。 万人迷。 我想阿宝，你住到一个二三十人同居的大房子当中，大家也都会对你讲一样的话的。 没有哎、欸，我这辈子都没有被人家就是追过或者什么的，我就是一个没有异性缘的人，好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男朋友怎么来的？ 我男朋友根本也没有追，他只是把口袋打开说哎进来吧，我就进去。 什么叫口袋打开？这听起来好怪哦。 就是一个莫名其妙就被收纳的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不费他的力，然后因为就是没有人追，所以人家一对你好一点就觉得哎他是喜欢我吗，然后就自己陷进去。然后我后来就逼问他说什么你那以前追我的时候都不会这样，他说我那我追你啊。我就觉得我好可怜。对啊， 所以长得太漂亮也是有坏处 的， 因为大家不敢追。 我觉得不是、欸、我觉得是因为我脸跟就是我可能要期望一个女生应该要是怎么样，可是我跟我的脸个性是完全很反差，所以人家可能一开始扮演抱着某种期待， 然后跟你多聊两句，就会觉得就是失望，就很可怜，很可怜的我。 不觉得会失望啊？哪里 哪里有失望？大家要期待你什么？ 你说期待你很有气质什么之类的吗？ 或者是可能要更女生一点，可是我很不女生。 不会啊， 只是顶着一个女人的皮，然后就做男生的 事。你还在半夜烤饼干呢？ 对啊， 对啊，我哎，对，这样好像有点不错。 而且你还有睡衣呢。 嗯，对啊，嗯，可是我不知道哎，我这辈子就是也只有交过两个男朋友，然后这两个男朋友都是男生对我好一点，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这样子。 好容易被拐哦！ 没有其他的两个，我觉得有点少吗？我也不知道两个到底算多还算少。 那重点是开心比较重要，那个数字不重要啊。 对啊，对啦，就是现在跟男朋友是非常稳定，没错啦。其实就是真的没有享受过什么那种男生追你，然后你还不要，然后没有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 嗯，还要跟华人女单多学学呢。 少在那边。 没有可能，我就是太随便了，太就是太没有个性了，所以才会变这样子。 嗯，也不需要 啦，可能有个性一点就会很多人追吧。 也不需要啦，摆谱就是没有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 平淡的幸福。 好的，继续做饼干吧，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史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16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57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春晖网络的春仙，好消息不离塞！金鸿生汽车百货内湖店12月1号盛大试卖 iPhone 7，抽抽抽，百万福袋 A 到爆哦！金鸿生内湖店在内湖区新湖一路118号，迪卡农行02-2792-5444 2792-5444。 电幻摇摆，潮势来袭，全能型魔电新生 G-Boys Way 姑姑首张全创作新歌首唱会，11月26台北，27高雄 Make it real， 姑姑玩真的。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to you. Hooked on your love like a powerful drug. I can't get enough of you. Lost in your eyes, drowning in blue. Out of control, what can I do? I'm addicted to you. Midnight blows in through the window. Dances round the room. I'm getting high on the perfume. I couldn't live without you now. I know I'd go insane. I wouldn't last one night alone, baby. I couldn't stand the pain. I'm addicted to you. Hooked on your love like a powerful drug. I can't get enough of lost in your eyes.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 我是花一鸣， 我是浩波，我参加 Spider Race Taiwan。 我是祖轩， 我是陈碧昂， 我是 EM 郑云浩， 我是花莲达， 我是江浩，我参加 Spider Race。 我是木兰， 我是博洛斯， 我是雷战。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迪兔。 定律保险经纪人联名赞助。 我是李嘉彤，6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4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4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就爱电影 UFO。 嗨，你好，1点01分，你是谁？ 嗨， 小佑吗？ 嗯 嗯， 小佑你好啊。 嗨，你们好。 你好， 今天有什么主题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就是我分享一下最近工作的 工作。怎么了？ 工作很开心，就是每天都遇到很多光客，还是觉得很开心。 很多日本人呢？ 很多日本人，对啊，就是跟他们做互动嘛，对啊，就是，主要是可以认识到很多日本女生，就很开心。 你到底是有多爱日本女生啊？ 就是他们很亲切啊，就是一种憧憬吧。 那你的日文呢？ 日文都没有进步哎，我觉得好糟糕哦。 你有在学 吗？ 我有学吗？就是因为我现在只会工作那一套而已，懂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工作是泡茶嘛。 嗯。 那我就是只会工作那一套泡茶，或者是偶尔就是跟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交谈这样子而已。就是其实我完全不会写，但是我会讲。 嗯。 对，然后可是我不知道，其实嗯，该说我不积极吗？还是怎么说？就是我不知道要从何学起。 嗯， 对。 哦，我知道了，因为如果你要去报名个补习班的话，你就要从五十音开始，然后从就是读写开始。但其实你其实不需要，你只要听说而已，对不对？ 对，我就是只要听说，然后我又不知道要。嗯，就是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因为我在上班嘛，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报名什么补习班啊。 嗯嗯嗯， 对，因为我上班时间太长了。 嗯， 对啊。 好吧，那就直接放弃学日文好了，就不用也不用学啦、啊。 就不能放弃啊。 嗯，可是因为你没时间啊，你就好好的就是把上班那一套泡茶日文学好讲好就好了，对吧？ 也是啦， 对啊， 只是因为我还是会想要再进步啊，对， 那你就通勤的时候看看书啊， 可他看不懂啊， 嗯， 对啊，我看不懂， 嗯， 完了，好惨哦， 这没有很惨啊，这我最近有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譬如说我喜欢的日剧，然后把它转成音档，然后我就可以在上班不是上班，就是通勤的时候听。 因为你不是有去补习吗？ 因为我的目标哦，你说我现在的家教哦， 啊，对啊， 我也都没有读写啊，我现在完全不读写的，我也都只有听说而已。因为我觉得读写、 就是、 对啊，读写对我来说没有用啊，我又没有要考试或干嘛的。 对啊，所以我就是我，所以我就是想说认识日本女生，看她可不可以教我听看书 这样。嘿， 啊，我们都是来观光的啊。 哎，对啊，可是他们就是太观光了，所以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了，对吧？ 呵， 好啦，就是安妮啦， 开心工作，再见，小佑。 好啦，有机会再找我玩吧。 好，拜 拜， 拜拜。 我的日文老师星期三就是又去了九份，他说那是他的第九次。 哈， 他说因为日本人很喜欢去，所以他只要有日本朋友来，他就会去跟 他 们去。所以他以前当然很开心，可是这一次是他的家人来。 嗯， 然后那天又下雨，星期三嘛，星期三又下雨，他还是去了第九次，好可怕哦！九份去九次。02-236-3995，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 FM92.1，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给我们。I guess for now you've got the lesson learned. I'm sorry if I seem uninterested or I'm not listening or I'm in just for it. Truly, I ain't got no business here. But since my friends are here, I just came to kick it. But really, I would rather be at home all by myself, not in this room with people who don't even care about my well-being. I don't dance, don't ask,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So you can go back, please enjoy your party, I'll be here.Oh, yeah. with this. An antisocial pessimist, but usually I don't mess with this. And I know you mean only the best. And your intentions aren't to bother me, but honestly I'd rather be somewhere with my people. We can kick it and just listen to some music with the message that we usually do. And we'll discuss our big dreams, how we plan to take over the planet. So pardon my manners,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that I'll be here, not there in the kitchen with the girl who's always gossiping about her friends. Oh, tell them I'll be here, right next to the boy who's throwing up, cause he can't take what's in his cup no more. Oh God, why am I here? TV with my beanie low, yo, I'll be over here. Oh, oh, yeah. Oh, oh, yeah. Oh, I ask myself, what am I doing here? Oh, yeah. Oh, yeah. And I can't wait till we can break up out of here. 嗨，飞碟你好。 嗯，嗨嗨嗨嗨。 长发。 对。 嗨。 你好。 就这几天啊。 嘿。 有一个阿伯吧，他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跟他可能是朋友或女朋友。 阿 伯的女 朋 友。 可能吧，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刚刚做这个反应是有多么歧视人。阿伯不能有女朋友吗？ 对，老人家应该也会有女朋友吧。 我就想到他可能听起来就讲了好像已婚的样子。 哦，反正不是重点，他好像把我跟别人电话号码搞错了。 嗯， 然后他，我在想他是不是把，应该不是，反正他就用简讯一直寄，他寄他的自拍照，寄自拍照，然后还有寄长辈图， 哼， 然后还有寄一些就是 简讯， 老人会在 LINE 传那种影片给我。 欸、可是他传完自拍照之后，他打什么？ 对对对对对。他把你的电话搞错，可是怎么会有你的 LINE？ 不是他用他用简讯寄给我啊。 好，所以简讯怎么会有长辈图？ 就简讯可以寄图片 啊。 简讯可以寄图片？ 你不知道？ 简讯要怎么寄图片？ 简讯可以寄图片啊， 就像夹带档案。 好像叫 SMS 吧，反正十几年前就可以啦。 十几年前就可以 了，你不知道。 在还在用夏普折叠式手机的时候就可以 了。吴玛丽，你现在夹带一个图片给我。 有简讯哦。 对。 看看哦。 好，长发你继续。 然后他就寄，而且他还打，前几天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吧。 嘿。 还打好几通那个 FaceTime 给我，我没有接，我怕说我接起来阿伯看我脸会吓死。 阿伯一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女朋友突然就不理我了。 然后他还说，哎，有，他有寄文字，他说雪儿，对方好像叫雪儿，什么年烂要打开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对方叫顺娥啊， 什么？你在后面这一句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就对方好像叫雪儿啊， 嗯， 对啊，说年烂要打开或是什么什么有的没的， 他说雪儿年烂要打开， 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 觉得蛮有趣的。 最近这一件事还在持续吗？ 嗯，有。今天好，哎、欸，今天好像还有再打一次吧，我都没有接。 打 FaceTime。 嗯哼。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说，阿伯，其实你打错了，我是一个正港男子汉。 有在想啊，可是我想要再看他会穿什么东西。嗯，等一下哦。嗯，我买了一只船吗？ 请收照片。 好，我看看，没有啊。哎、欸，有了。 打开讯息 Mary 新多媒体讯息 Ew 真的是照片吧， 真的耶。而且你知道你上次传讯息给我是什么时候吗？ 2013年。 2013年传什么？ 古亭到明德真的20分。为什么啊？明德在哪？ 你去明德干嘛？ 我去明德干嘛？ 长发，谢谢你。 嗯，好，不会， 拜拜 啊。还有哥，那个谢谢熊视频， 你要谢谢哥哥。 好，谢谢哥哥， 再见喽。 好，谢谢， 拜 拜 拜 拜。 为什么我们简讯对话这么智障啊？ 可以公布吗？我这边没有欸。 你没有？ 我的简讯对话只有一则，我跟你只有一则， 就是 2010年9月7号 2010 给我忧郁的火棒，睡醒后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没有你那个讯息欸。我这边的最早是在2012年， 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换手机了吧？ 我2012年11月14号，我传了讯息给你， 嗯， 请问是不录音了吗？你没回我， 应该生气吧？你那时候是生气吧？ 有一天，2012年11月17号，你传下雨了，我回肚子饿了，你又回。为了避免留下性骚扰的证据，我还是别回了。 什么啊？青春点点，你好。 等我一下哦， 等我一下哦。 你是谁？ 喂？ 谁？ 嗨， 好久不见。 赖赖哦。 对啊， 赖赖好。 嗨， 你好。 我纯粹只是想要跟马克分享说，你知道你们青春点点点买票的时候就会传送一个图片。 买票的时候会传送一个图片， 就是你买票成功就会传送 QR code 档啊， 是， 那就是一个图片档啊， 嗯， 对啊， 我说那就是简讯， 就是简讯的，对，哦， 了解了，啊，感谢你， 嗯，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简讯，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啊， 简讯是可以传图片的，是可以传照片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以前用 Nokia 那个6150的时候 ，Nokia 是不行啦。 当然不能传图片，他会到告诉我说我收到一则 MMS 讯息，然 后你要 我必须要去 读按网址， 对，去中华电信 Emo Me， 然后打入自己的密码跟手机以后，然后再去看。 你这个跟 BB 扣员留言说有人给你，请你拨打电话询问，就留言是什么，不是一样的吗？ 520530之类的， 没有，有的是那种语音的时候你要打去说，请问就是你要听，那個。 孩子他不懂啊，他不知道，他没有经过 BB 扣的美好时代啦。 好啦好啦， 好啦， 再见，拜。 很开心，礼拜就是上礼拜就可以，上礼拜天可以参加版剧。 谢谢你这么贴心，往最里面，最往最深处挤。 哦、 so sweet， 谢谢你，赖赖。 对啊，只是我那一天回到家都12点。 你说晚上12点，怎么可能？ 对，晚上12点，因为我去，我就坐车，我跟甜甜他们一起去捷运站坐车， 嗯， 然后我就到北车专坐统联，我那时候心里就选择要统联还是国光，可是我后来选择了统联，然后就买6点的票，可是我5点去，他跟我说只有6点有票。然后6点就跟我说什么高速公路塞车，我多等了1个半小时，可能路上又有塞车，所以我回到家已经12点。 好可怜哦。 对啊， 好可怜。 不会啦，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以后要努力赚钱，好不好？我们就可以搭高铁。 好啦，看到你们很开心。所以，我看场场搞轰趴的时候，我看到睡着， 真的、哦？ 真的假的？你在我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睡着了？ 就睡着了，我只有看到。 你记得你在大概哪一个时候睡着吗？ 他口出现的时候。 哦，我知道了，就是他在煮香肠的时候。 我在 煮 香 肠那时候睡着。 对，然后我在他们大战的时候 又醒来了，太吵了。 就是。看到那个什么清洁剂在那个男生的裤子里面、 欸、你是不是进电影院就是会睡着的人？ 没有，因为我那阵子太累，我那阵子刚好期中考，在忙赶完之后，如果我要赶快赶完之后我才能去参加聚会，不然我主人要作业，所以我必须要先把东西弄好我才能出门。对， 好， 嗯，好，谢谢你们， 谢谢你，赖赖， 拜拜， 拜 拜。我在不懂社交，兑现真实，来学识，我就是最美好的构造。 化学兄弟 Yola Tango Pros 音乐艺术美学与百万夜景，11月25至27都在香港音乐及艺术节 Cotton Flap， 今年会有错过的冬天小旅行。我是 Rihanna， 我们香港见。 好想念福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12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我是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 不需要灭火啊，你不要随便灭 火。刚进广告的时候，男主持人好像突然有急事一样在用手机，问我说半夜在忙什么，然后在那边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就开始看影片，然后影片我就听到一个男的讲日文，后来我就听到那个布料在这样这种捏布料的声音，然后捏完布料之后我就听到一个女生在咿呀啊咿呀不知道干嘛。 营养啊什么声音？你说啊，你学啊，你学营养啊什么声音？你学啊，你学啊。 这才叫真正的在上班时间看 A 片，OK？ 你们再不打电话进来，他就要把整部看完了。他在干嘛？ 02-2363-9955，嗨，你好。 嗨， 嗨嗨， 你好。 嗨 嗨，你是 喂喂， 把 app 关掉。 把 app 关掉。关掉了。 你们是谁？ 是陈邦。 陈邦， 안녕하세요。 啊，你还是哟。 陈邦。 啊。 你们选一个人来讲话好不好？ 好。 都已经成年人了，还要这样子吗？ 我们刚刚下飞机。 然后嘞？ 然后我想跟你们说，香港很好玩。 Really？ 你们现在有几个人？三个。 没有，我们现在车上有一二三四五个大人，两个小孩。 五个大人，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是多小？ 一个五岁，一个两岁半。 两岁半去香港要干嘛？ 没有啦，没有，就是两岁半的跟他爸爸没有去，然后 他们只是来接机。 对， 两岁半的来接机干嘛？ 对啊，不然怎么办？总不能把人放家里吧，会被搞。 哦，香港哪里好玩？ 香港哦，就是大吃啊。我们有去迪士尼啦，我们今天刚好就是因为这次是现在圣诞节，所以就是还不错。 嗯， 哈哈哈，据点了。 不是啊，就迪士尼可以想象啊。那你说好吃有多好吃？因为很多人也说好吃，可是会被那个香港的服务态度气死。 他们是不是听？你们有没有认真在听电话？ 没有啦，没有，因为我不好意思一直讲话，我想要让我的朋友们一起跟你们分享。 不要这样子，求求你。 对不起， 然后你看，我们就造成了彼此的落差，我们就会越走越远。 没有，那个男生其实很想跟你们讲，好不好？他只是在装害羞而已。 那没有害羞就不要逼他啊。 可是他打电话进去， 所以他到底现在是谁要讲？ 好，我讲。哎呦，刚刚问什么？我真的没有听到。 态度很差， 我跟你们讲，你说香港态度很差，就是不行啊。现在这边会有香港的听众，所以其实我只能说，飞机上的人都很好。 不是啊，那餐厅的服务人员呢？ 就是有几家，就是还蛮不错的，就是可以，我们可以问候他妈妈。 那如果现在马上讲出你印象深刻，你在香港吃到觉得很好吃的有什么？ 跟你说，有一家态度真的很差，可是它超好吃。一乐， 一乐， 就是一二三四的一，快乐乐一乐，它是吃那个烧腊，超好吃。 嗯， 就在那个什么手扶梯那个，就是很长很长手扶梯那边。 谁知道很长的手扶梯那边什么东西？你们这团很呛哎、欸， 中环是不是？中环， 我觉得你们聚在一起好像很快乐，就是一群那样。 但是让旁边人很不快乐。 但你们自己可以很自得其乐。 没有，我们其实很正常啊。然后反正香港人讲话都很大声，所以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做自己就好了，他们讲他们的，然后我们就吃我们的。而且我们就点错餐啊，因为我们想要问说，哎，那双拼怎么用？然后他就不爽哎、欸，然后不爽之后，他就把那张单丢了，叫我们重新点哎、欸，哦，真是很特别，特别的文化。 可是遇到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再好吃都会被打折、欸，对啊，这心情都会被影响哎、欸。 所以就是，但是他还是很好吃啊，就是 你说好吃的程度让你会忘掉刚刚单子被丢掉， 还是你的食物味蕾跟你的情绪是可以分开的。 可是那天我第一天吧，所以还没有很生气。然后我去吃另外一家，就是也是很有名的那个，不要讲是哪里，反正就是也是很有名的，在那个卖蝴蝶酥的隔壁，现在很有名的鸡蛋仔。 谁知道卖蝴蝶酥的在哪？ 哎，没关系啊，听众知道啦，卖蝴蝶酥旁边的那个鸡蛋仔。 嗯， 那为什么一乐就要被公布？然后这一家你就保护他们？ 因为我说，我想有去过香港的都知道。他们都蛮特别的， 我不知道啊。 问题是你们今天分享出来，不就是应该要分享给根本就没有去过香港、 啊、 未来会去的人吗？去过人 干嘛？可是我讲的都是好吃的地方，可是他们真的很好吃，所以就比较拽吧。其实台湾人也会这样子啊，不是吗？ 对啊。 为什么我都觉得我的问话跟你的回答中间大概有三个阶梯啊，就是没有办法很密合哎、欸，怎么讲？ 因为我想要保留一下，我真的很怕，就是大家会会对香港有误解。 嗯，没有，可是这你现在在述说你的感觉，然后好就告诉我们好，不好就告诉我们不好，为什么要害怕？有人会因为这样去揍 你 或打你吗？ 发现其实台湾还是很多就是香港的朋友啊。 对啊，有香港的朋友，但是那些东西就是我吃了以后我真的就觉得烂，难道我不能说它烂吗？就是这种 对，他们真的还蛮好吃，但是就是态度不好，但是我真的觉得可以去试试看，因为他们真的还蛮不错吃的。然后我们今天本来要去吃那个澳洲牛奶公司，但是今天先休假，很可惜。 嘿嘿， 对， 好，欢迎你们平安归国， 谢谢， 再见哦， 拜拜 拜拜。 1:28的青春点点0223639955。嗨，你好。 哦，天哪，我今天打通了。嗨， 嗨， 你是谁？ 嗨，我是小丁，大概800年前打电话过来过。大概800年前，没错。 小丁， 那时候我17岁，现在我25岁。 17岁的小丁。25岁， 没有，我现在25岁，是，我好老，不是，我说我现在有把年纪，我不是说我好老。 怎么会等了8年之后又想到打给我们？ 不知道，就是刚刚听到有人去香港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在某观光圣地上班，就目前本人就是对、然后就会遇到各国不同的人，然后我只能说，真的深感抱歉，身为服务业的我真的对于我的态度非常失礼，感到抱歉。因为我们那边就是人很多很多，然后一整天大概，你会遇到的客人可能要至少上千个吧， 这么多， 就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就是当你那个脸吼，从一早上，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不是笑得很开心吗？你好，欢迎光临，哈哈哈哈哈哈。然后现在当你就是中午午休结束之后，那脸就已经开始抽筋了。对，就是、因为你一天要讲可能同样的话大概800次，因为他们都是观光客嘛。然后对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刚差点说出来在哪里上班。对，反正就是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也可能就来一生就来一次。对对，但是你知道我们一天就是要说几千遍，所以这个脸吼真的说抽蓄。 台湾台北吗？ 对哦。 台北有地方一天要有1000多人次的观光客。 不止1000哟，我们一天的进场人数大概是8000起跳。 8000？ 那我想除了台北101之外应该没有其他地方了吧？ 随便啊。 但101观景台你要你说贩卖东西要一直介绍吗？还是 不是啦，其实我不是在101上班。没有啦，我不在101。 好，反正总而言之你在一个一天会有8000人次进场的观光景点。 对啊，而且我们那边真的外国人很多，就是真的任何的就是反正任何各国的人都很多，最近大陆客是有比较少，但是就是日韩的很多。 前一阵子我觉得韩国观光客好多、 超级多，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住淡水， 现在也是吗？ 真的超级多，而且因为我住淡水，然后他们都韩国人很爱来淡水，你知道吗？然后来淡水之后，他们又很喜欢去买那个奇怪的那个现烤蛋糕。我就想说，奇怪，那现烤蛋糕什么时候变淡水名产？我真的压根不知道。 你说一个圆圆的，有点像很传统那种蛋糕吗？ 不是不是，是方形的，是方形的。 然后海绵蛋糕。 对对对对对，然后里面可能夹起司啊，但是真的很香啊。可是我真的不觉得它可以当淡水名产，我是觉得蛮困惑的。而且他们就是每一间店都是现烤蛋糕，然后写老店，我想说是有多老？ 就 有老吗？ 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对啊，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真的很困惑呀。而且我真的觉得在那边上班之后， 除了知道各国人，这日本人、韩国人的英文有多烂之外，哦，韩国人绝对比日本人烂，对。 是哦。 对，韩国人日文真不是韩文真不是我说什么？ 韩国人 的英文真的很可怕， 还是他们的腔更浓？ 不是不是，你知道我曾经遇过啊，就是有两个韩国人，然后他们来找我们讲说他买错东西了，他只是要买票， 嗯， 他不是要买我们贩卖人的东西，然后对，然后就他们就一来，然后就看着我傻着，我就说你是买错东西吗？ 嗯， 然后他们就 不， 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他们好像韩文是不呀，就是你说什么， 嗯， 大概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是看着我就傻住，然后就不，然后我就说我就换了一种说法，说就是忘记了，反正我就讲了很多种说法，而且我其实不太确定他是韩国人，我好像用日文讲，然后还是啊。 嗯， 然后我想说， 那他们站在那边要干嘛？ 他们就 心电感应， 东西就放着，他们东西就放着。我想说，你到底想干嘛？我真的不知道。你可以说话吗？说话。 嗯， 然后就觉得很啊，真的是很傻眼。而且他们是二十几岁的女生呢，欸。 嗯， 然后英文还可以这么烂的，而且我觉得韩国人是很勇敢的，欸，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英文很烂，但是还是可以就是敢踏在就是在一个 陌生的国度。 对，很惊人。就像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西方人很厉害，就是而且是西班牙人， 嗯， 他们去日本，然后他们的日文，他们不会日文，然后又不会， 嗯， 他们又知道日本人的英文其实很烂。 嗯， 对，我也觉得很惊人，很惊人欸。 我觉得这种自信很棒啊，就是你去任何地方，你本来就不需要担心你自己会不会语言，你就是只要去就行了。对啊， 对啊，是，其实是真的很不错，而且我觉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学习，然后看世界的态度，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不错。 嗯， 没错，没错。哎，然后在那个地方上班，我还有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大陆人虽然笨了点，但是他们真的对你人还蛮和善，而且你凶他们都没关系。但最讨厌真的就是台湾人。 台湾人会怎样？ 在此呼吁台湾人可以不要再这么叽歪了吗？谢谢大家。 可是你有遇到就真的让你觉得这太过分了吗？就有 啊，就是真的。 我一张卡要带八个人进去，不然我就吐你口水跟扇你巴掌。 什么卡？ 卡死。 但是其实差不多。 对啊， 我不知道这个欸。 你不知道这则新闻？ 我不知道欸。 天哪， 欸，其实我也不知道，刚刚那是一则新闻吗？ 刚刚这是一则新闻啊！ 我以为你只是临时想到了梗， 不是 啊， 啊？ 我也是，欸，我也以为是， 因为我目前好事都我只跟到一个男的不被续卡就生气，但是他疯狂退货这样子， 不是是 发言呢？ 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反正他就带着一张卡，然后要用这张卡带他的不知道什么八个人一起要进去， 嗯， 然后可能门口的阿姨就说哦不行哦这样子。嗯，然后他就吐阿姨口水，然后扇阿姨巴掌， 然后卡噗，然后扇他 很没品 耶，扇，而且是狂骂，说什么我什么为什么不行之类的， 超级白痴。 我应该找得到影片档吧？ 好莫名哦， 好想看哦，可以贴在你的 Facebook 上吗？ 这太愤怒了，就不要了。 你有遇到这么夸张的吗？ 我有遇到，我最有一次遇到最荒谬的是哦，因为。反正你知道，我们买票就是可以比较 便宜， 台湾人买票就是比较便宜，但是你一定要出示证件，嗯，这很合理吧？就像你买学生票，你要出示学生证是一样的道理啊， 嗯， 这应该蛮合理的吧？ 嗯， 那一个证件是不是就只能买一张票？这也合理吧？ 嗯， 对啊，我就觉得我们的要求其实并不过分。然后，但是你知道台湾人就会说，那，啊，我看起来就是台湾人，你看不出来吗？我想说，不好意思， 就我们 是我演说，我真的是很抱歉，但我真的看不出来。对，或者是他会说 你用这个调调吗？那一定就是摆明跟对方杠起来啊！ 没有没有没有啊！我当然不会这样。我说，可是不好意思哦，那个，因为我们真的一定要看证件，当然就是要装傻，啊，然后装傻的时候再装可怜啊，不然能怎么办？要不然我们真的被匹配给，但是其实真的是我们后来真的会被匹配给，他们就说。很奇怪，你们台湾人刁难台湾人，你们是看不出来吗？奇怪，我说台湾腔这么流利啊，不然是怎样？我是北京人吗？ 不好意思哦，那真的一定要看，你可以看这边，就是有我们规定看什么，到底在看什么。真的很不好意思，暗自垂泪，我们能怎样呢？ 真的好火、哦， 是不是？然后我会选，对啊，然后而且他们就会说啊，我后身份证后面就有我老婆名字啊，我说。就我现在都会呛他们，就是你知道，就翅膀硬了就会呛他们，然后我就会笑笑跟他们说：“可是你老婆脸上也没有刻他的名字啊，嗯、对吧？” 对啊， 你老婆脸上有刻他名字吗？没有啊。 嗯， 对啊，我怎么相信你？他是老婆，他是你老婆，说不定是小三呐、啊，奇怪哎、欸。 那健保卡是可以的吗？ 健保卡可以啊，就是反正你上面有身份字号。 是 国家发的，其实都可以。 嗯， 对啊，就是身份证、驾照、健保卡，这不难吧？你出门总得带健保卡吧？要不要看病啊？ 要不要看病？ 真的有人出门是不带证件的、哦？ 有的 有 啊， 他就说 为什么？ 他们就会说 就不觉得不会、 啊、哦。有一次有一个我遇到那个，我真的是也很想翻他白眼，他说啊，我就想说出门干嘛带证件啊，你出门会带证件吗？我说 会啊， 对耶，对。然后他下一秒就说、 啊、 你看吧，我说看什么，我有带啊。有事吗？你还好吗？你可以听人家讲话吗？白目，白目。 所以在台湾做服务业，其实最害怕的是台湾刁民。 没错，哎，对，我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就是台湾刁民。没错，嗯， 好， 没错， 我找到影片了。那小丁先跟你说再见。 好哟，拜拜。 拜拜。但我还没有听过，我不知道、哦、所以这是我们就一起听听看。 一卡带八个人想硬闯美食大卖场，被女店员发现拦下，双方爆发口角。人员工旁观不劝阻，倒是两个带着无线电的主管来劝和，一会儿拉住男子的手，另一个又圈住女员工的脖子，但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呛骂声音太大，有人抱着孩子路过都忍不住停下来围观。女员工被顾客呼巴掌，整件事情超过半个月，关键影片终于外流。虽然没拍到打人画面，但经过警方指认，就是这名白衣男子出手呼员工巴掌，还向他吐口水。 但是他当下说要告就去告，那我们会依规定的跟他通知传唤。 打人的男子姓邓，家住台中新社，尽管目前还不愿到案说明，但警方已经向他发布通知，要是再不出面，恐怕即将受法院拘提。 打我就是不对了，一巴掌就下去了、哦、还骂我说长得那么丑还出来吓人。 当时好好受访时，心情还是难以平复，觉得他们没把他当人看，因为脸被打得通红，到现在还有偏头痛、耳鸣等后遗症。 我一定告，我是觉得服务业不是让你们这样糟蹋的。 事隔多日，记者再次重回事发地点，没看到这名员工。原本门口的验卡人员已经换成男员工。卖场公关私下透露，红星员工被调内勤，强调公司会和员工站在同一阵线，谴责暴力。整起事件，双方各持己见，最后恐怕只能在法院说分明。东森新闻吴建义、吴雅婷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好恐怖哦， 好凶哦。 嗯，台湾刁民发生什么事了？ Peace 劲歌金曲标记 Hashtag 动漫复古舞曲不羁 Hashtag Vanessa 吴建豪。 不需要你提醒的让自由光亮起来、yeah、体内的思索当我下午门快无法安排、yeah、让屁股现在摇摆转起比想跳芭蕾啊哈啊哈啊哈啊哈离开的 groove from LA Don't give a damn what you say、oh no, oh no. 年制作最潮节奏 Vanessa 吴建豪2016舞曲新风范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解放身体，一起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他是方玲，他也是方玲。201612月24日，方玲想念菲菲，让爱飞翔演唱会购票，请上网查询年代售票系统或洽四大超商，全新一批发售中。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过那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1:43，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昨天的青春点点呢，北港陈佑卿说他被勒索了，就是被那个恶意程式被病毒勒索了，然后让他的 资料都不见了， 资料对都被加密了。然后因为昨天我实在是太害怕了，所以其实今天呢，欧马克收到了很多很多的 那个帮助。 对，没错，就是有听众告诉我说，哦，国内的另外一家防毒厂商就是 PCC0， 他有做一个叫什么解密勒索档案解密工具。对，所以你可以直接去，然后这是免费的，然后它有分成好几种，就如果你的档案名称后面是被点777的，点什么什么的，点什么什么，就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那不保证可以完全救回来，但你可以去试试看。所以希望北港陈佑卿，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你就去 Google 搜寻 PCC0， 然后勒索档案解密工具这样子。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听众有告诉我说，如果你以后还是想要看的话，那要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去 Google 搜寻一个东西叫做 Sandbox， 沙盒，沙子的盒子。然后呢，你下载这个沙盒之后呢，你就用沙盒里面然后去开你的浏览器。 点了沙盒之后， 对， 再去 点你的开网页的浏览器。然后因为这一类的勒索病毒是透过什么什么那个开心的网页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昨天回家真的去查一下，发现有些人真的是上什么时代啊，就那种大的网站，正派的网站也是会中的，也是有可能的。对，然后就是防不胜防。所以如果沙盒的话，沙盒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等于是用你电脑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盒子，然后在这个盒子里面开这个浏览器。所以呢，这个浏览器从这个盒子开了以后，如果中了， 它只会在这个盒子里 面跑来跑去，你就把这个盒子删掉就好了，它就不会侵入到你的其他的档案啊或是什么有的没有的。Yes， 发明沙盒的人好棒哦。 对，就是当然就是还是什么防毒什么等等，大家还是 还有备份要做好 啊。对，备份要做好啦，重点就是备份要做好。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Difficulties with wounded lips and salted cheeks, and finally we step to leave to the departure lounge of disbelief. And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but I know it's gonna be a long time. And I'll be leaving in the morning in the white, white and bitter sunlight. Wanna hear your 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我居然打进去了。 你是谁？根本就没有人跟你讲啊。 可是我刚亮很久耶。 可能刚好都在遇到广告的时候吧。 哦，我是台北的碧莎。 碧莎你好。 嗯你好。 碧莎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我想要，没有，我失恋了一个月，现在还是觉得很难过。 碧莎今年几岁？ 25。 25岁，碧莎，你跟他交往多久？ 一个月。 嗯，交往一个月，然后失恋一个月。 对。 那你为什么会分手？ 他说他觉得我太幼稚了。不是，他说就是他，我觉得他就是一直说他很喜欢我，但是他觉得我们不适合。嗯，所以我才会纠结那么久。 嗯，那这是你的第几次恋爱经验？ 第二次。 你的第一次相恋多久？ 一年吧。 一年，然后是发生在几岁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大学时候。 那你现在还在念大学吗？ 没有啊，可是我在大学里面上班。 哦，你在大学里面上班。 嗯， 那这个男生是学生吗？ 没有，他大我蛮多的。 那有禁忌吗？有不伦吗？ 没有。 对，就是 也是学校员工吗？ 嗯，但他比较高阶一点。 但他就觉得不适合嘛。 他就在那边说什么他太忙啊什么的。 嗯，所以你有问说哪里不适合吗？ 他就说他太忙了，他觉得我太需要人家陪了什么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很需要人家陪？ 可能吧。 嗯， 可能吧。 对啊，因为他真的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忙，所以好啊，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吧。 嗯，我想要知道你有多需要人家陪 啊。 我想知道你有多需要人家陪。 就我们会就是两三天见一次面。然后然后我跟他说，因为他讯息都传了很久很久才会回。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都消失很久。 嗯， 然后我跟他说过还蛮多次的吧。 你说白天的时候？ 没有，晚上。你说什么意思？ 就他消失很久。 嗯，白天会消失，然后晚上也是会比较久才会吧。 多久？ 我觉得啊， 你觉得多久算久？ 白天可能四五个小时之类的，然后晚上有时候我晚上传给他，然后他到隔天才会回我。 隔天蛮久的啊。 那你 对啊， 也不会直接就打给他这样。 哦。因为他就很忙啊，他是那种真的晚上都会上班到十一点之类的。 那真的很忙欸。 嗯， 就很可怕。 那是真的很忙， 就是他工作都每天超过12个小时以上，所以我也不敢乱打。 在学校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上？ 嗯，就研究的。 嗯 嗯， 那真的很忙，没有办法。 嗯， 好悲， 好悲。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今天有抢到 Coldplay 的票。 哇！快乐哦，好快乐哦， 很棒吧？ 很棒哦。那就明年4月见喽。 你们也会去看吗？ 啊，没有钱啊！哎呦，7800，哎呀，开玩笑，不会拿自己的新台币开玩笑。 你可以买便宜一点的啊， 便宜一点都便宜。 5000 哦，5000多，我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开玩笑。 最便宜才1800哎、欸， 最便宜1800哦， 1800是在哪听 啊？ 就很远吧。 嗯，1800会不会在高铁捷运站就听得到？我会 搭高铁， 我会搭高铁， 太惨了吧？ 我会就是买月台票过去就好了。 但很便宜哦。 嗯，好啦，感谢你，不要再难过了。 哦，好吧。 想想 cosplay 就不会难过了。 好， 再见。 到那时候应该就不难过了。 是啊， 不会了，不会了。 好哦， 拜拜。 好， 拜拜。 劲歌金曲，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山黛。金榜停留最长纪录，神音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时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纷乱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清静的力量，这是生瑜伽。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得主徐清源第一次透过他的声瑜伽带您进入前所未有的静心世界。12月3号，徐清源的声瑜伽音乐会就在台北花样展演空间，兔月售票热卖中。 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拥抱系励志歌手车智力第二波深情主打，我要你过得好。 我要你过得好，对我来说很重要。 上行娱乐温暖发行，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又到了要跟大家说声晚安的时候喽，大家赶快去睡觉吧， 拜拜 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우리둘이편해완전살찐해너와몸이완전착착강진해영원히는숨을다써샷내게변기하나 baby 호고파티 oh baby baby baby 지금처럼만아름다워줄래넌시간이지나도내가설레